前可有人告状？ 我的大老爷，您来看，咱们的买卖开了张。 嘿，这女子姓子名谁？有什么冤枉？你起来讲。 是啦，大老爷兄，心肠每日里不是打来就是骂，只落得浑身上下遍体伤。 听得老爷心疼得很，我一定要抓住那狠心的保我儿娘。来呀， 哟， 把那保儿抓来见我。 慢着， 怎么着， 大老爷？那老鸨子听说我来告他，他呀夹着尾巴逃跑了。 早晚我得逮着他。哎，他这一走你就失业了，你打算怎么着呀？ 我打算从良。 从良是好事，老爷我支持你。 嫁夫找主，过那一夫一妻的日子。 对，过那一夫一妻的日子，这是正道啊。那你打算找谁呀？ 我打算跟老爷你。 我们大奶奶就在后堂坐着呢。大老爷有个外号。 什么外号？ 惧内。 哎，惭愧。 您听哪儿去了？ 啊，怎么了？ 我打算跟您说。 你打算跟我说呀？你别说话大喘气儿啊。 求您做主，给我们找一个年轻漂亮又有能耐的。 啊，找个年轻漂亮还得有能耐。 对了， 你瞧这大老爷这堂上这波人全都老么看着眼的了。 是啊， 是不是？ 他们都 哎呀，连个帅哥都没有。哎，王爷啊， 老爷， 咱们衙门里头上上下下就没个帅哥吗？ 有啊。 谁呀？ 远看， 观众， 近取， 就是您呐。您成的帅哥的奶奶了。哎，说正格的，给我瞧瞧。 张才。 哎，这就对了，传张才。 张才 来也。 忽听唤张才，急忙就走出来。张才是我，我是张才。老爷呀，唤我张才有何差派呀？ 哎，张才，老爷我赏你个媳妇儿。 啊，老爷的媳妇儿？哎，那我可不敢要。 哎，老爷的媳妇儿凭什么给你呀？老爷给你找了个媳妇儿，你瞧了没有？这是行院的周腊梅。腊梅啊，瞧瞧张才怎么样。 嘿，大老爷。 哎，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张才，你觉得怎么样啊？ 老爷， 嗯， 您说的就是他呀。 啊， 嗨，他们行院中的人好吃嘴懒做活，见着大款往前挪呀嘛，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 行了。哎，我说，腊梅啊， 老爷， 人家说了，

下头来往外钻， 真不容易。 一见张才，我得站呢。我高压160，低压130呢。 哎，王先生，醒醒，王先生，醒醒，您到前面。请问王先生，您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问句贺喜来了。 哦，问句贺喜，拿来。 什么？ 问句贺喜的银子？ 没有，有红包。 红包也行。 没钱。 没钱，没钱不行。 那你怎么办？ 没钱得罚你。 怎么罚？ 我就得禀报大老爷，让他重重的罚你。 喂，咱们通融通融好吗？ 怎么通融啊？ 我找个宝。 哦，你找个宝。 哎，我找个宝。 嗯， 我这份钱让我这个宝。 行，你找吧，你找吧。行，赶紧找吧啊，先找。 四老爷。 啊，王先生 您好。 啊，你好啊， 四老爷。 哎， 我今天呢到张才这里温居贺喜。 是是是。 没想到张才找我要温居贺喜的银子。 哦， 那因我出来慌忙，未带银两，囊中羞涩， 这份酸呢。 那么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四老爷 啊， 在平时我对你是很好的 啊。是是。 对你是照顾的。 不错。 对你是厚爱的。 哪来这么三弟呀？ 那么礼上知下必有所求。 什么事儿求我呀？ 我求你帮个忙 啊， 替我做个保。 哦，替你做个保。 哎， 明儿早晨上班醒着给我。 那不一定。 哎， 或者一定。 那我保你干嘛？准给我。 好的。 张才， 哎， 开门，我保了。 腊梅给他开门。 不必，本先生不打这方走。 那您打哪儿走啊？ No 原路而回呀。 瞧这份酸劲儿了，他还走顺腿儿了。 都这样了还这样。哎，好。哎，四老爷。 哎， 您到前面来吧。 我哎， 请问您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我温居贺喜呀。 哦，您跟他们一样。 哎， 温居贺喜。 没错。 刚才那个话。 拿来。 拿什么呀？ 话。 银子。 哦，你说银子。 哈哈哈哈哈哈。 没带。 没带，你乐什么呀？没带。 那怎么办呢？ 没带不行。 啊 啊，那也得重重的罚你。 哎，可别 ，别吃。 你说我拆就拆的好不好？ 你也找保人呢？ 我找个保人。 好，你找一找。 我找保人。哎呀，大老爷呀！ 什么事儿？ 哎呀，我得烦您帮我个忙了。 什 么事儿？我呀，上张才他们家温居贺喜，温居贺喜，我可没带银子，张才他们两口子不让我走，他要砸我，你 得。哎，喘气儿，憋死了。 谢大老爷。还您给我做个保啊！ 做个保？ 哎， 明儿到衙门口还我。 帮不了。 行。哎，张楠。 哎， 他这档子事我保了，让他走。 您保了？腊梅，给他开门。 哎， 慢。我面缸里炖了。 好，他也面缸里炖了。大老爷，大老爷， 怎么着？ 您到前边来吧。 怎么着吧？ 他们都走了。您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我温居贺喜来了。 哦，您是温居贺喜。 哎， 那您就拿来吧。 什么呀？ 温居贺喜的银子。 哦，这。哦，对了，我出来的慌速，没带。 没带。 衙门口领 的。哎，这可不行。 啊，怎么着？ 你们这可不行啊！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 没带不行。那我可得扒你！ 你敢扒老爷？ 哎，腊梅， 哎， 咱们说扒就扒。脱袍在。